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十四集，蓝河循着动静往那边找过去，他本来不想去看的，只是看到路边落着扩音器、小麦克风，还是完好的，觉得有点蹊跷，就跟去看了。只见一处荒地竟是搭起了简陋的戏台，台上有两个旦角儿，装扮好了，正在演对手戏，就是其中一个吧，即使化了妆也看得出相貌硬朗，好像是男旦。除了侧边的古乐班，台下还有十几号观众凝神观看。台上年轻的那个一推老的那个， 嘿，你这个老不死的。 台下的观众就狠狠地骂， 歹毒的媳妇儿， 歹毒的媳妇儿。 蓝河是从侧面过来的，他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，借着高高的草丛遮掩，定睛一看，台上的两个演员火气低迷，但确实是活人，可那些奏乐的和看戏的一个个脸色清白，带着僵硬的笑容，不是鬼就怪了，皆是孤魂野鬼。正因如此，即使那两个旦角演的是一个欺负另一个，但两人都是两眼含泪，双腿发抖。光是看着台下那些清白的面孔，黎川和孟晴的胆子都要吓破了，还能坚持得下去，实在是怕演不好要被算账啊。他们演完一场情探还不够，这些票友还要他们再演一出，那仅有的胆气都渐渐磨没了，忍不住想到底还能不能回去了。蓝河正看着，忽听身后有人冷不丁地出声，是你。蓝河本以为是鬼，回头一看，黑衣乌发，颈间露出一截念珠，竟是他之前和严三一道送鬼时遇到的那个丢魂的人。惊喜的道，是你，真的是你。宋福坛没来得及问这鬼差的名字，阴间何其之大，竟还能再见。若非戴着面具，帽子上写着来都来了的鬼差，应该只有这一个，他也不敢认。见蓝河面露惊喜，宋福坛的心情竟然也轻盈起来，矜持的轻点头。蓝河吃惊地看他，你怎么也在？你死了？魂离体外。 不会吧？ 蓝河觉得不大对， 那天我才把你送回去的。 宋福坛定定看他，你说快马加鞭。蓝河尴尬一笑， 哎呀，本来是想给你马的，谁知道只剩下…… 诶，难道他半道折了，你才一直飘到现在？ 是又离魂了。 蓝河觉得挺稀奇的，忍着没说，你这离魂频率快赶上我这个生无常了。 又离魂？你干什么了？这么短的时间居然又离魂，也是被这些鬼带来的吗？既然没辙，那我送你的战驴呢？你没丢了吧？ 战驴？ 言下之意大约是，你怎么好意思这样说？ 有问题吧？我是东岳阴司的一员猛将。 一员猛将，这个无常比他稍矮，虽然看不见全貌，眼睛却是稍圆形的形状。如果这也算猛，那猛字可能在他不知道的时候被重新定义了。宋福堂看着蓝河理直气壮的样子， 哎，你知道帽子的高度不能算进身高吗？ 啊，我上次认证过的。 蓝河气得把帽子摘下来抱在怀里，一头乱毛地说， 我的战驴能把恶鬼黎平，你也别看不起他。对了，他到底在哪里啊？ 他折的纸驴质量很好，没看老白还要了送上妙感山，要不是人工损坏，应该可以用挺久。宋福潭说完就疑心自己过于嘲讽了，但看无常似乎也就气了三秒，他也悄悄地把目光游离过蓝河的头发，若无其事地说，他，你接着看戏吧。蓝河转而看那戏台上，把帽子也戴了回去。只见婆婆被儿媳妇欺压得狠了，居然天降正义，从幕后走出来一个穿着官袍的角色，身旁还跟着一杆小吏，大声呵斥， 吾乃阴曹地府阎罗王，大胆刁妇，还不跪下。 其他角色赶紧跪下，黎川饰演的恶婆婆偷偷看了一眼，发现这阎罗王耳朵上还挂着一张纸钱，害怕之余倒有点无语。 这说是旧俗，可挂纸钱的是活人扮鬼，你一个鬼凑什么热闹？ 阎罗王是来主持公道的， 秦氏不敬尊长，肆意欺辱，现把你变作活驴，叫婆婆成其。 阎罗王一声令下，儿媳妇就被小吏们围住，披上驴皮，变作了一头驴子，后腿还不大灵便。 好，好，哈哈，好！ 恶人有恶报，台下观众热烈鼓掌。只是那凭空出现的小瘸驴抬头看看，啊昂叫了两声，竟是一下站了起来。小吏一慌， 秦氏，你干嘛去？ 小瘸驴管你什么秦氏不秦氏，后蹄一甩就蹬开了他，从台上跳了下来，也露出了身后趴着的黎川。他也不管障眼法穿帮了，一瘸一拐急冲到蓝河面前，用脑袋拱他的手心。宋福潭在旁解说，喏，先前被他们借走了，他离魂后原是想跟着纸驴回去，遇到这些孤魂野鬼，只因写作需要，要问他们那些京城旧事，就答应把驴子借给他们做道具，只是不大放心，万一纸驴破损呢，就跟来看。蓝河抬手摸了两下驴耳朵，还没怎么样，就听那边终于发觉他存在的鬼群爆发出尖叫， 桃子来了，快跑，桃子来了， 跑啊，跑啊。 不跑也就罢了，一跑蓝河就下意识想拦，他看到那些鬼魂往旁边窜，扇子一展，猛扇动了两下，鬼魂就不由自主地被扇得倒退了几步，其中一条钻空子要跑，倒是宋福潭伸手拦了拦。那野鬼没当回事儿，这只是一道生魂，还想伸手去抓他，宋福潭不闪不避，鬼手还没伸到近前，他领下的念珠就长出淡淡的金光，刺的野鬼一个跟头翻了出去，身形都模糊了一瞬，而宋福潭还稳稳在原处，风轻云淡。蓝河也是被带跑了，呵斥道， 不许动，原地抱头蹲下。 这些都是孤魂野鬼，哪来的胆子光明正大和阴差作对？他们本事原就不足，否则也不会一个道具都变不出，还要问宋福潭借，一个个老老实实地蹲在了原地。哎，你们没事吧？蓝河这话是问那两个活人，想起这里还有两个倒霉蛋儿，他语气很是温柔亲切，梦晴和黎川却瑟瑟发抖。在他们眼里，蓝河和其他鬼也没多大区别，哆嗦半天才大着胆子告状道， 我们想回去，我们不是自愿的。 那扮演阎罗王的小鬼蹲着往这边跳了两步，争着主动道， 老爷，我们知错了，就是戏瘾发了一回而已， 我也是第一回演阎罗王殿下呀，我千钧千发，我戴罪立功。 他说着指向另一个野鬼道， 他以前最喜欢偷偷演骂阎罗，最喜欢哼哼那句呀呀呸，听说五殿阎罗清光辉。 我呸，难道你就没演过创判官吗？ 两个鬼对骂着竟厮打成一团，蓝河瞠目结束，居然还有点想笑。 行了行了，这些都不追究了，但人鬼殊途，你们欺负活人，把人家强行带来唱戏，实在是恶霸行为，把你们把水果给我。 实不相瞒，他下了个山，觉得自己又能吃一点了，不过之前吃的都是肉，想来点蔬果了。众鬼面面相觑，一般鬼差都是索要钱财香火。 哎呦，快点给我，我知道你们有，清明过去才没多久。 鬼吃饱一顿最多能顶一年，这些天清明的确捞着一些吃食，就跟活人过年一样，十分开心，也的确剩了一些菜，就跟大年三十的菜总吃不完一样，只是要上交给无常嘛，也太舍不得了。 哎呀，快点把吃的交出来。 他挨个收吃的，这个要来一个橘子，那个嚼走两个苹果，凑了个果篮。蓝河对战果十分满意，但一杠鬼魂就哭哭唧唧的了。 哭什么哭，你们吓人的时候怎么没想着哭啊？ 为首的那只鬼抹着眼泪道， 来老爷，那唱戏的事真的就不追究了吗？ 阴差也没什么信誉，他怕的是这位来都来了大老爷拿了水果还要另行追究，最后把他们刮得一点油水都不剩。 不要乱害人，唱个戏我管你们做什么？哎，别说啊，唱得还可以啊，下次我还来。哦， 他们全都把头低下了，不敢接这个茬儿，支支吾吾。 贡允爷上了， 我们先告退了。 蓝河动动手指，他们便迅速溜走了。蓝河拿着收缴来的一堆水果问黎川、孟晴和宋福坛， 吃不吃？ 尤其是孟晴，他觉得鬼差会不会太平易近人了，让本人有点惶恐。蓝河一人给了一个橘子， 拿着，你们也可以走了，快点回去吧。 可以回去了？黎川险些脱力坐在原地，他还以为走不了了。黎川和孟晴都战战兢兢，虽然接了橘子，他哪里敢吃啊，说不定第二天就会变成树叶呢，聊斋里不都这么演的吗？这鬼差虽然帮了他们，也是鬼啊，看着怪恐怖的。俩人琢磨着对方可能已经活了不知道几百年了，就给他行了个戏剧里头的鼓礼，这才手拉手头也不回地跑开。这俩看起来顶多80后，怎么道别还屈膝呢？蓝河一边吃橘子一边琢磨，黎川和孟晴攥着橘子在夜里狂奔，头也不敢回。幸好黎川记忆好，一路跑回了休闲山庄。夜里大门紧闭，只有门卫室亮着灯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